老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同修，今天呢，我们还是借着昨天呢，所说的菩萨行的原则，这就是大乘佛法里面常讲的六波罗蜜。学佛的同修，无论去修学哪一个法门，哪一个宗派，都是菩萨行。菩萨行呢，就必须要遵守啊佛这个六条的原则啊，要遵守这六个原则。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以此为标准。那么换句话说呢，这就是修正我们思想见解行为的一个依据啊，所以非常的重要啊。我们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呢，常常看到。那么这个六条啊，它的意义是无限的深广，境界也是无有边际。我们要想彻底了解它，那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啊。随着修学的功夫，逐渐提升自己的境界，对于戒行呢，也是逐渐向上提升。我们今天讲修行，实实在在说的是在菩萨行的这个基础上啊，这个五十一位菩萨，我们连初信位的菩萨都还够不上啊。如果真正证得初信位了，那就那是一个很可喜的啊大事啊。初信位就证得了位不退啊，这个净宗常讲的三不退啊，原叫初信位，就位不退了。这位不退就是入圣人之流啊，所以那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生生世世学佛，为什么到今天呢还是这个样子？那就是退转啊，从来没有一生呢证得位不退啊，就在六道里头大转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啊，真正能够达到这个位置。那么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 就一定要遵守啊菩萨这五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布施。昨天呢，跟诸位也说了不少。布施就是放下，布施就是舍。单从形象上来说，布施可以分为三大类。所谓的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类就把所有布施的境界都圆圆满满的包括在其中。如果细说呢，那《华严经》第六回向品呢，给我们讲了大概有将近一百种的这个布施，那他讲的太详细了，值得我们去读一读，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修菩萨心，将我们自己的标准呢修到菩萨的境界。我们在此地就能够很简略的给诸位介绍啊，不能讲华严经，那个华严经要讲起来时间可就长了啊。财布施不限于这个财物，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这个财是包括所有一切的物质，都叫做财啊。经常常讲啊，资生之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我们生活所需要的啊，那通通叫这个财啊，财就是指生活所需要的啊。那么我们呢，生活需要，我们也会想到众生的生活也需要啊。我们讲众生，不说别人，说别人呢，这个范围很小啊。我们只是布施给人，人之外呀，还有许多像天人啊，天人。那么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的，有畜生，有恶鬼，有地狱。啊，要讲一个人呢，就不能包括这些；如果讲众生呢，就通通都包括了。不但六道通通包括了，连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也包括在其中，因为他们也是众生啊。所以九界众生，除了佛之外，这个十法界除佛法界之外，九法界都叫众生，那我们这个布施范围就大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众生也需要啊。那么在我们自己这个生活够用了，有多余的通通应该布施啊，应该要放下啊。这个是菩萨心。那么也许就有人听了啊，这心里面生恐惧之心啊，我有余的都布施掉了，咱明天怎么办呢？还有人想得更远，明年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明天还没到啊，想明天干什么？明年更远了啊。可是我们中国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你要把这话听清楚，那是人呢， 我们今天讲是菩萨了，菩萨不是人啊。你今天学菩萨，你怎么可以学人呢？就是你也有缘了，怕的是这个没有缘的这些，那你是学人啊，不是学菩萨。菩萨比人胆子大得多啊。菩萨不想明天的事情，更不想明年的事情，菩萨只想今天的事情。今天做的如理如法，完全遵守佛的教戒去做。明天会不会有缺乏呢？给诸位说，决定不会有缺乏。所以整个佛法也可以说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啊。我们世间一般人虽然讲起因果相信，并不真信的啊。真信因果还有什么忧虑？没有忧虑了啊。真信因果是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还有什么忧虑呢？《了凡四训》是一部非常好的书啊。了凡先生他这个命呢，被孔先生算定啊。每一年他念书考第几名，人家这个算清清楚楚，到时候去考，果然没错啊。每一年这个他那个时候是拿到公家的俸禄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薪水啊，一年拿多少斗米也一点都没错。你一年的收入啊，命里都注定了，一银一格，命里统统注定。了凡先生深信不疑，所以他一个妄念都没有。为什么呢？想没得想头吗？想不到吗？命里没有的想不到吗？命里有的丢也丢不掉吗？到时候他自然会来吗？这就是真正相信的因果，真正相信命运。所以他跟云谷禅师两个人在禅堂里坐了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云谷禅师看到佩服了，这不是普通人了，普通人哪有不打妄想的？这个人三天不打妄念，这了不起，非常佩服他。再问他，结果他说：“我的命被人算定了，我想也没得想头，就不想了。”云谷禅师这一听说，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是个凡夫。”啊，那是什么凡夫呢？给我讲，标准凡夫。我们连标准都不够啊，他才是个标准凡夫啊。啊，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可惜啊，现在人不相信，天天在打妄想。啊，果然相信了。佛在经论里面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我们这个命运从哪来的？命运是前生造的因的，这一生得的果报 啊命里有一定也有啊，命里没有的怎么求也求不到啊。所以初学佛的同学，了凡四训至少要去念300遍啊，然后佛法里面这些教训的话，你才有勇气、有胆量、有决心去做，去依教奉行，没有忧虑啊。佛给我们讲，我们的财富 这一生的享受啊，物质的享受从哪来的？是过去生中修财布施的因。你修的因多，过去布施的多，这一生你得的财富就大；过去是你布施的少，这一生你的财富也少。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这么来的啊！啊，所以说布施是因呐、啊，得财富是果报啊。发布施的果报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所得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那么这个三桩事情我们都想要啊，我们希望有财富，财富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啊。啊，我们也想聪明，我们也想健康长寿。那你这三种因不修，你这打妄想怎么会想到的？这个想不到的啊。所以我们自己的生活，我在前面跟诸位同学报告了，自己的生活越节俭越好。为什么呢？我能节俭一分呢，我就能布施一分，我就多种因呢、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啊。要想将来美满的果报，我们今天不种因，那天天想，那叫打妄想，永远得不到啊。所以要有智慧，这是真正高度的智慧啊，肯布施啊。我跟大家说的很简单，希望各位同学要认真去研究《了凡四训》啊。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布施是重因，重的这个因，以了凡居士来说，这个因有大有小，有真有假，有半有满，那确实不一样。最大的福报在哪里种呢？在佛门中。这个佛门呢，常讲叫福田，佛门是福田的第一福田。比如说这个田地土地非常的肥沃，在这个地方下的种子将来长得一定好，收获一定多啊。你种在了沙地里面，种子虽然种下去了，恐怕得不到收获啊。这个田地不一样啊。所以世间所有的福田，佛的福田是第一大。好，这大家都到这个寺庙里面来修福了，可是有人呢，布施，我们是看到他修的不少啊，但是一生并没有得到啊，甚至于后果还很不幸。这个就是，虽然是佛门，传到末法时期，佛的道场有真的佛道场，有假的佛道场，有纯佛道场，有杂佛道场啊。你比如我们在台湾所看到的有些寺庙里掺着有道教啊，甚至于还有嫁鸡孵卵的 它里面也供了释迦牟尼佛，也供西方三圣，也供观音菩萨，它又供济公，还有供什么这个吕洞宾，供的很多。那个呢，它虽然是也叫做丝，它是杂，它就不纯的。那么在那里种佛呢，就没有在那个成佛的道上大了。这是我们要认识清楚的，必须要鉴别的。所以这个修福，认真讲啊，有智慧的人呢，才能够修真实的福报。才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识，你在这里布施供养就有福了。现在有一些人呢，喜欢神通。这个道场，这个师父啊，放光动地。那到那个地方拼命去供养去。那个师父没神通，老老实实的，那就不愿意去了。纵然供养呢，敷衍敷衍就好了。你这个福田呢，就又种错了。楞严上说得好啊，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有很多人来跟我说某某人会放光，我立地三尺，来跟我讲，我相不相信呢？我相信，确实是有。那可不是假的，是不是他自己真有这个能力呢？不见得。如果他自己真正修的有神通，他不会实现。那么他神通从哪里来的呢？妖魔鬼怪附在他身上现的。楞严上说得清楚，迷惑众生的，他那个附在身上的鬼神离开了，他的能力通通丧失，完全没有了。所以楞严好啊，楞严是照妖镜呐。你念了楞严经呢，这个妖魔鬼怪的时候，你一眼就看穿了。没有能力做全经，我教给你们念第六卷的后半部。四种清净明慧。大概第六卷的末后三分之一，完全讲我们现在社会这个真假的这个辨别。你念熟了，你就有能力，你能够看得出来哪是真的，哪是假的。说佛田要种在真实的佛田，要种福，要种到真正的佛田，那你就有福。那么除此之外，供养父母是第一福田。照顾贫苦、老病，这也是第一福田。你能够孝养父母，这是因啊。将来你老了之后啊，你的儿孙会孝养你，果报好吗？我能照顾老人病人，自己将来老了病了，就有很多年轻人来照顾你，果报决定不缺。见到别人有苦难，我援助他，我将来遇到苦难的时候，有很多人援助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得什么样的果报，就要想到我要种什么样的因。 因缘果报啊，决定不虚啊，这是真实的啊，所以财布施得财富啊。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性格，你也看《了凡四训》呢，我跟他的性格差不多，但是还没有《了凡四训》呢，那个福还没有。啊，我那个对人的尖酸刻薄，啊，不能容忍那些坏毛病呢，跟《了凡四训》一样。年轻的时候喜欢跟人斗嘴啊，不饶人呐、啊！不但是得理不饶人，没有理也不饶人啊！我有一点辩才啊，黑的也不能说成白的啊，所以得罪很多人，造很多口业啊。念了《了凡四训》才晓得这是一生的毛病啊，自己确确实实没有福报啊，就是大概过去生中啊，那用现在来看，过去生中大概也是个讲经的法师啊，要不然哪有口才呢，哪有辩才呢啊，这个不是一生得来的。虽然讲经没有布施，所以一生没有福报啊，没有福啊，真正没有福啊啊，而且刻薄还短命啊。现在这一点福报，这个寿命啊，都是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了，这才想象啊错了，才开始认真的修啊。所以我这一点福报，这个寿命啊，这现世报啊，是这一生修来的啊，不是过去生中的啊。那么我改的是在讲呢，这个效果在了凡居士之上啊，这一生当中所修的啊，这个可以给诸位做证明啊。佛教给我们的真实不虚，发布施是自己有智慧、有技能、乐意的传授给别人、教导别人啊，绝对不要害怕。我教给他，他将来比我高了，那我不是完了啊？所以教给人的，我自己会十分呢，教给他五分就行了。为什么呢？他永远在我下。这种教学叫做令法啊，虽然肯教人呢，自己还留一手。这样行法布施呢，来生得愚痴果报啊。所以我们知道多少就教人多少，绝对不要留，不但不留，希望别人比我更好，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愿，要真正去做，希望别人呢高过我他造福啊，我享福啊，别人都不如我，我就累死了，哎，我造福他享福啊，这个账要好好的算算的 我教这些年轻的学生啊，有些人要想来跟我学讲经，我说很好，你既然发心学佛，你的德行，你的学问，你的智慧，你的善巧都要超过我，这才算是学生。俗话常讲，后来居上啊。如果你都不如我，那你就不是我的学生。所以我希望我的学生呢，样样都超过我。他们将来学成了，我退休了才有福好享啊。要样样都不如我，这就糟了。那我就苦一辈子了，老的时候还不能够退休啊，那就是这个命运就很悲惨了。我们中国这个中国人呢，跟外国人在思想上确实不一样。我们中国古人你看做官戴着个帽子，那个帽子叫敬贤冠，冠就是帽子，像个楼梯一样，前面矮一层，后面高起来的。它代表什么呢？前面这个是自己，我们这一代，后面是底下一代，希望底下一代啊要比我这一代高啊。我们中国古人你看做官戴着个帽子，那个帽子叫敬贤冠，冠就是帽子，像个楼梯一样，前面矮一层，后面高起来的。它代表什么呢？前面这个是自己，我们这一代，后面是底下一代，希望底下一代啊要比我这一代高。表这个意思啊，所以文武百官戴的帽子叫敬贤冠啊，皇帝戴的帽子呢上面是平的，皇帝心要平，对人要公平啊。文武百官希望是后来的人都比我高，后来居上。他这个服装啊都是表法的，所以叫章服啊，明显的把自己的愿望啊都显示在这些上面啊，用意都很深的啊，时时刻刻想到提拔后人啊，希望后人超过自己。不单不嫉妒贤能，而且要帮助贤能，成就贤能。这是发布式，我们力量做不到，我们时常有这个心就行了啊。大经上面讲啊，发意圆成圆满功德，这个真心一发了，功德就圆满了啊。常常存这个心，遇到有这个缘分的时候，一定认真去做啊。遇到有志的年轻人啊，能够全心全力栽培他，全心全力协助他，全心全力提拔他这就是个法布施啊。一切法中，在今天是两桩最重要的，一个是大乘佛法，一个是我们中国固有的文化道统。 记得过去这个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曾经说过啊，好像是在一个国际会议里面说过，要想这个世界真正得到和平，每一个人都能过到真正幸福的生活，只有实践大乘佛法与孔孟的学说，出自一个外国人的口中。这个的确是有眼光的。不是普通人呢能够见得到的，所以在法布施当中啊，我们认真去修学大乘佛法，认真呢去修学中国固有的这些文化道统啊，典籍虽然多，我们一生能弘扬一部经就够了。啊，特别在这个时代，我劝大家说，做专家不要做通家，通家不容易。啊，专家说我学一部经，我专门弘一部经，这个容易。啊，要是我们台中李老师那种教学，你要学一部经，普通不太长的经，多少时间呢？两个月就可以完成，就能出去讲啊。学一部大经，像《法华论》一年的时间就够了。啊，讲大经不太容易，啊，讲小部经不难。啊，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小部经是最受欢迎的啊！我到一个地方啊，我讲经讲五天，大家就是捧场，他就会来嘛。如果我讲大部经，我说这部经要讲三个月，他听了两次没有味道，第二天就不来了。啊，我说不捧场，时间太长了啊！所以李老师从前教我们讲经的原则。就是最长不可以超过十次，最短呢不能超过三次，是啊，最适中的呢就是跟我讲五次到七次啊。我们学讲经呢都是这样学法啊，所以时间不长，很短啊，一部经就毕业了啊。他那个毕业呢是要深坐啊，跟大众讲下来才算毕业。没有对大众讲过这部经，这部经不算毕业。我那个时候在台中参加他的经学班，进度很快，我一个月学一部。我在没有出家之前，跟他老人家一年三个月，我学了15部经。这15部经我都能讲啊，都是这个小部经我能讲，所以一出家一剃头啊，白胜法师就请我到三藏学院去教书，一个学期才教一部经，我学了13部经，你想想看，三年呢六个学期我都教不完呢。他那个教学的方法是我们中国古老教私塾的方法，个别教的，不是像现在一般上课的那种教的，真的有效果啊！而且是专修，一部经学会了才准学第二部啊，这一部经学的不会讲，决定不教你第二部。那么学的时候当然相当辛苦，那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全心全力啊，一天到晚都想着经文啊。实在讲的是觉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吃东西不知道味道，为什么呀？怕上讲台下不了台，怕丢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修学法不要老是独处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上讲台，你怕丢人啊，所以你认真拼命啊，啊，自动自发，那个方法真有它的优点啊，所以要学学一部经啊。第一部经是最困难的，啊，讲台上讲一个钟点，自己差不多要准备的时间呢，差不多要40个钟点，才能够应付讲台上一个钟点，真苦啊！啊，而且要写讲稿，啊，讲稿什么？是口语讲稿，啊，这叫口语文学。不是文章，是口语啊，拿到讲台上有讲稿依靠啊，讲一个小时差不多要写10000字，你想想看，一个星期讲一次，一个星期要写10000字的讲稿，还要修改2-3次，因为你写完了之后讲一遍跟同学们听，同学们听了之后哪个地方讲得不好，哪个地方我又怀疑，哪个地方又不清楚，改回去改啊，改了再讲第二遍，第二遍又要改，改完之后这才能够上讲台，上完讲台跟大众讲了之后一讲完，老师又着急到后幕后去的时候再批评再改，所以一个星期，那一个钟点的时候，就一个星期的时间都磨练在了一个钟点上，啊，那是苦不堪言呐，啊，那个学经呐。可是第二步呢，就轻松一点，我有经验了，哎，以后就越学就越轻松，越学就越这个舒适了，啊，这叫法喜充满。啊，一个月一部经毕业了，一个月又一部经毕业了，大气中那个学习的精神刺激非常的旺盛，啊，这学东西怎么学来的啊，那真正吃过苦头 啊儒家经论也是如此啊，或者是学一部论语，或者是学一部啊，中庸啊，乃至于13经或者诸子百家里面学一样，专精一样啊，学历史也是如此，专精一部啊。你比如在这个台湾过去，这个天主教这个神父方好啊，他是学历史啊，这个人也是非常了不起。学历并不高，我听说是初中毕业自修，他是专攻宋史啊，就是宋这25史里面宋史他是专家啊，几十年的时间用在一部书上，这变成权威啊。那所以世出世间的典籍只要学一样就好，甚至于小说的一生研究一样，他也成为权威啊。大家晓得的是和这个研究《红楼梦》的成为红学，他也能成为权威啊。当然那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经与史，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只要能真正发心，一生呢专攻一样啊。如果专攻一门的话，3年决定有成就啊，7年那就有大成就 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啊。所以这是法布施啊。除这个之外，我们所有一切的技能都希望别人都学会啊。我会烧菜，哎，我就希望把我这个烧菜这个技术啊，传授给喜欢学的，我通通都教。啊，我会做衣服，喜欢这种手艺，我也通通都教。只要自己有一点技术能力，欢喜教给别人，这通通叫做发布式。第三种呢，无微不施啊。无微是别人身心呢有恐惧有不安啊，我们帮助他啊，使他能够离开一切恐怖，身心安稳，这一类的就叫做无微不施。所以他的果报是健康长寿啊。譬如说现在这个地区有一些的这抢劫的人很多，夜晚啊，女同学一个人不敢走路啊，这个就他心里有恐怖啊，我陪他送他回家，这叫无微不施啊。无微不施怎么做法了？做法很多啊啊。然后你才晓得不杀生是无微不施啊，这一切众生呢远离恐怖了啊。素食也是无微不施啊，常扬慈悲心，叫一切众生看到你不害怕啊。那么这是举一个例子啊，诸位明白之后才晓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随时随处要修三种布施，要认真去修学，尽心尽力的去做啊。年轻纵然有一些苦难能够承受得了，不在乎啊。福报啊，老年时候在享啊，那叫真正享福啊。这年轻就把福报享光了，他老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看到太多太多啊，年轻的时候发达享福，多少人伺候啊。特别是什么，是我们政府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在大陆的时候大官大将啊，豪门贵族，那个财富跟家里的佣人，太多了啊。撤退到台湾之后呢，官也没有了，钱也没有了，什么都丢掉了啊。在那个时候他有地位有财富的时候，作威作福啊，那不得了，不可一世啊。到台湾之后，自己递个篮子上街去买菜，什么人呢？我一看呢，在大陆上做过总司令的啊，家里一个佣人都没有啊，太太要上厨房烧饭，要洗衣服啊，自己要提着篮子上市场买菜啊。我看在心目当中念念了凡四训，念念佛经，哎，一点都没错啊。佛报的时候年轻想了啊，晚年没福了，这是非常之悲惨。晚年体力衰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没有，年轻的时候不需要人照顾的时候，照顾人太多了， 这个享福的时间颠倒了。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吃苦，年轻的时候发奋努力，游乐场或那些场所里头绝对没有我的踪迹，我的那些同事长官看到我都摇头，说我什么呢？学佛了迷了，说学佛迷了，好像这些玩乐的地方都不去了，一天到晚跑寺庙跑书店，每一天那个一有时间就念书，就变成书呆子了。我的时候大家都叫我书呆子，都叫我迷了，做迷了书呆子。他们每天玩得都很开心的，晚上回到宿舍来睡觉。我那时候告诉他了，我说我不是不想玩了，我说我也很想玩了，我把时间呢跟你们颠倒一下，你们现在玩，我准备晚年玩。可现在呢，要都退休了，退休的时候生活非常穷苦，看到我在世界上今天飞到这里明天飞到那里，身体也蛮好，你对了你对了。我说是啊，我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我就看对这个路啊，你说我错了，现在你才知道，我看法对了，我看得比你远了，你看得太近了。学习的时候读书啊，常常念到通宵，念到天亮了还不晓得啊。现在到处请我讲经，我什么都不要了，这不是自在了吗？苦说那个时候吃的苦啊。你不吃苦头，你怎么会有成就呢？所以年轻吃苦不怕。现在体力就不行了，现在说一天一夜不睡觉，我就感觉到不行了。从前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精神饱满了，年轻了。真正肯努力肯干了，所以干什么都要年少啊，这是诸位要记住啊，千万不要以后错误观念，学佛是晚年的事情，就错了。晚年的体力不够，纵然有寿命的体力衰退，就是禅堂的参禅，念佛堂的念佛，打佛七，佛七七天是七天七夜，不是说白天念佛晚上可以睡觉，那不是佛七，七天七夜。不眠不休这一句佛号不间断，不是年轻体力强壮做不到啊！所以老年人没有法子。我们看这个《高僧传》，你看古人，六祖大师开悟的时候，五祖传衣钵给他。24岁不是42岁所以干什么都要年轻。年轻是一个人的黄金时代，你只要把这一段时间能够把握住，你一生的幸福。换句话说，过去生中没有心，福报财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些生修都来得及，都能够达到圆满的愿望。 那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这个道理，晓不晓得这个方法，肯不肯认真去修。菩萨的修炼跟凡夫不一样的，菩萨起心动念都想到为一切众生造福，不要想自己，众生有福，我哪没有福报，我也是众生之一啊！我有福报，众生没有福，我这个福保不住啊。总就以财来说吧，佛家所说啊，财为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是你的啊。一个星期之前你看那个奥克兰的大火，一星期一烧了1500多栋房，好像是2500多栋房，高级住宅区了，一栋房子就是100多万呢。以为是自己的，那就想错了。所以念念呢，想一切众生。不要想自己，自己这个福报太大。自自然然受。所以这个我们学佛。这个学佛头一个说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真正觉悟的心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真的了解真正能够把它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你希望得到这个财富这个聪明健康长寿，一定要修三种布施，这是第一个应该要遵守的第二条呢是持戒，持戒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守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守法了会吃亏呀这个世间呢好人都被人欺负社会现象可能有这个现象似是而非这不是真实的守法的人心安理得了再告诉诸位世间绝对没有吃亏的事情也绝对没有说是占人便宜的事情没有假如我上了别人当吃人家亏了那个人占了我的便宜了那因果定律不是被推翻了他一言一住这怎么讲法呢讲不通了世人所见的不是真理呀不是这事实真相似是而非我们要能够辨别一个守法的人心安理得但我今天被人骗了那是命里的注定的不必去计较一笑了之做还债相爱还他了没事如果我没有还债相我这在放利息将来他还是要还给我的欠财的还钱欠命的还命一言一着莫非前定你就心开意解了嘛 但一点烦恼都没有了，没有懊恼，心自在，身自在，你的生活哪有不自在的道理？绝不斤斤计较这些，换句话说，没有得失。这个得失不是真的，是假的。在我们佛法百法名门里面，24个不相应，第一个就是得。不相应刑法，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完全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绝对不是事实。得什么？既然没有得，哪有失呢？世间人呢，许许多多的烦恼啊，都是从这个抽象概念里面生出来的。如果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这个得失的念头没有了，你的烦恼就去掉80%了，你就得自在了。为什么佛菩萨得大自在？他没有得失心嘛。他知道这个事实真相，确确实实一切法了不可得。不但这个身外一切法了不可得，就是自己这个身体也了不可得。这个的确要相当的智慧，才能够看出这个事实真相。这没有得失不自在，多快乐！人要想享福，真正的幸福，真正幸福是身心自在。对于人生宇宙，也就是自己与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完全了解，这才有真正的幸福。所以明了事实真相，他怎么不守法呢？才知道守法的好处啊，守法真实的利益啊。佛教给我们这个戒法，给我们这个教训，我们要遵守这个世间的法律要遵守社会的道德、风俗人情，我都能够明了，都遵守，我们才能跟一切大众和睦相处，才能真。